唔该，姊妹，今日咧好特别，我哋有赵宇图传道咧嚟到我哋嘅当中。赵传道咧 ，Samuel 咧就系喺 A Rocker 呢间机构当中嚟做服侍同埋做童工嘅。咁我哋代表教会咧，多谢佢之余咧，亦都将时间交俾佢。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呢个讲题咧系基督作王，万有复和，可能同大家今日嘅母亲节可能有啲唔系好相近。不过希望大家听完呢堂道之后，你会发觉原来我哋呢个地上嚟去存活嘅时候，其实无论系做父母、做父亲、做母亲，其实我哋见到个世界嘅景象，我点样教导我哋儿女，其实都系喺神嘅里边有一个好大嘅使命。去到最后，你会见到我讲呢样嘅嘢。首先咧，弟兄介绍嘅时候咧，就读呢个机构嘅名啦。其实咧，好多人都唔好识点读，因为其实呢个唔系英文嚟嘅。呢个机构我而家服侍紧嘅机构叫 Arosha， 喺个葡萄牙文。咁咧个意思系磐石嘅意思 ，the rock。咁啊，呢个一个系一个嘅国际基督徒嘅生态保育组织。我哋系因为基督嘅作王嘅缘故，因为基督系上帝嘅爱嘅缘故，我哋从事同埋推广保育科学嘅研究。環境的教育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生態保育項目，是一個基督徒的機構，所以我們的基督信仰是先行，因為所做的一切都由這個來做基礎。但我們所關注的是生態保育 conservation， 其實意思就是說我們是關注特別一個範疇，就是那個所謂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這個一個保育。但我們不是只是吊在半空中做這件事的，我们是很在意这样在不同的地方的社群中间，在 community 中间来到鼓励当地的社区，当地的教会来参与。我们的工作当然会看到是跨越20个国家，所以其实跨越文化，不同的 generation， 不同的世代，我们都会看看各个不同我们的人，他们有的不同的才干或者他们的视野看法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合作。合作这方面我们不只是自己做，亦都唔系净系同其他所谓保育嘅组织嚟做，我哋合作嘅对象包括基督教嘅教会啦，包括好多嘅嗰啲嘅救援嘅组织啦，亦都包括好多嘅，甚至乎有阵时系政府，有阵甚至乎系一啲嘅商业机构。OK， 头先提过啦，我哋个工作咧有成有而家呢个时候有20个国家的工作，最新一个喺中间你见到系尼日利亚 Nigeria。咁啊，可能讲啲咁多，今日其实都唔系去介绍呢个机构，不过咧俾大家知道究竟我哋所做嘅系啲咩回事。譬如话嗰个例子喺黎巴嫩，我哋个团队过去十几年嘅里边调查咗30个唔同嘅鸟类栖息地嘅时候，去发现咗其中有11个系符合世界鸟类保护联盟嘅一个严格标准，系指定成为一个嘅重要鸟类保护区。咁呢個係一啲係國際嘅標準一啲地方嚟嘅。又譬如話喺呢個肯亞，我哋嘅團隊喺當地嚟協助當地喺東海岸嗰邊嘅居民，佢哋要保護佢自己所身處嘅熱帶雨林。但同一時間咧，通常保護雨林就係可能係冇咗生計，但我哋希望俾佢見到，亦都係俾一個嘅例子，就係話保護佢哋所身處嘅環境，唔等於剝奪佢嘅工作，唔等於剝奪佢嘅收入。佢哋彼此之間可以互為互利。我哋中間就成立咗一個生態座，咁令到佢哋可以。從中嚟到透過佢哋嗰個工喺個熱帶雨林嘅工作咧，甚至乎可以提供到佢哋嘅子女去到接受中學教育。呢個 remote 有啲 issue 啊，即係咁喺加拿大，其實我哋都個工作咧，其實都有呢幾方面嘅工作嘅。其實咧，包括咗喺呢個嘅包括咗喺頭先提過啦，棲息地嗰啲嘅保育嘅工作啦、科學研究啦、修復啦、一啲可持續生活嘅倡導啦，特別喺農業嘅方面，亦都喺居信仰上面做一啲嘅教育同埋喺神學培訓。譬如大家喺我大家中間，我做一啲講道嘅工作，係我哋好多同事都會做呢樣嘅嘢。喺全加拿大，其實我哋有三個主要嘅地區有工作嘅。第一個喺我哋嘅呢個省咧，其實喺 BC 省嘅南邊，即係喺 Surrey 嗰度咧，我哋有個 centre。嗰、那個地方其實是集中注意保護三文魚的一個嘅河流嘅保育。另外在中部的免尼土巴省，我哋有一個研究中心，做一啲嘅當地嘅猛禽啲 raptors 嘅一啲嘅我哋所謂 monitoring 同埋研究。在安省喺 Ontario， 我哋有另一個地方是去做一啲類似嘅保育嘅工作。 讲到环境啊个关注，我自己本身其实喺多伦多系八年前先由多伦多嚟到呢个地方，我以前喺宣道会牧会嘅，咁啊嚟到呢度进修之后，咁就参加咗 Arosa 呢个机构工作。咁好似有啲人问你搞紧环保啦，咁而家系咪？咁提过呢个课题嘅时候咧，好近身嘅啊，咁啱啱喺上个月啊，唔好耐之前嘅啫，大家会见到喺温哥华呢个地方有漏油嘅事件。咁啊，原來嗰個嘅漏油嗰個情況其實都比我哋想象嘅嚴重，因為如果你個圖可能比較細啲咧，粉紅色嘅地方原來就係涉及到個海域上面涉及到好多有油跡嘅地方。嗱，嗰啲黑色嗰啲好孤兒嘅地方咧，其實喺 English Bay 海灘度佢哋嚟到清理嘅時候，你會發現出發掘出嚟嘅。但係其實漏油呢件事好似對我哋好近啦，但係記唔記幾年之前咧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啊？British Petroleum BP OK。到今日都未搞掂啊！其實佢哋嘅清理功夫，咁啊就個涉及範圍都好廣，嗱唔係淨係石油嘅或者呢啲咁嘅意外嘅事件，其實我哋人類喺呢個地球上面生活嘅時候，的確我哋需要去套用資源，但其實往往亦都做咗好多好多嘅可能我哋自己可能唔想見或者唔清楚嘅時候發生呢啲咁樣嘅所謂破壞。嗱呢個標題咧其實唔係好似哗眾取寵嘅。啊！好似第六次嘅大滅絕啊，全球有20% 嘅動物頻臨消失。我舉個例子俾大家知道，其實淨係喺過去嗰三年嘅裏邊，喺非洲大陸上邊已經有超過20% 嘅大象係死咗噶啦，係被殺嘅。點解咧？係因為象牙。但係如果俾大家啲嘅統計數字嘅時候，可能大家嚇咗一跳嘅。世界自然保育聯盟有一個資料，這個已經唔係最新嘅資料。全球嘅裏邊40,000+唔同我哋已知嘅物種嘅裏邊，大概有40% 係瀕臨危機嘅，有部分甚至乎可能已經極度嘅瀕危。大家可能或者有留意，可能去旅行又好點樣都好咧，珊瑚礁 coral reef，OK 係呢啲好靚嘅，喺紀錄片上邊或者大家可能有機會親身去過加勒比海或者東南亞，你會見過。原來世界上全球70% 嘅珊瑚礁。其實已經正遭到嚴重的破壞，甚至乎是瀕臨消失的危險。而這珊瑚礁是影響到5億人的生計的，它不只是漂亮那麼簡單的， 它提供很多風暴的防禦，讓人有食物、休閒、工作、其他所有的機會，但這些是已經瀕臨消失，不單是破壞的，其實全球暖化其中一個影響就是碳令到海水裡面的酸度含量越來越高的時候，那些的珊瑚礁不能够再成形，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全部其实都是往往是我们过度的开采、水土流失、污染、城市农业无限制的开发，令到野生的栖息地不断的消失或者割裂。人任意而行的时候，甚至乎我们今天见到气候的急速变异、极端化。讲咗咁大扎嘅嘢，我哋好似讲紧环保、环境嘅保护 ，being green， 甚至话咧，好似系一个时尚一样嘅嘢，我哋顺应潮流，人人都讲系咪吓？甚至可以咁讲，系咪我哋要将基督化嚟到基督信仰嚟到绿化咧 ？OK， 当然啦，大家已经开始俾个大敲卡佢啦。当然唔系啦，喺基督徒嗰个角度嚟睇，其实我哋所讲嘅。是关爱受造世界，这个不是咬文嚼字的，因为我们讲到环境的时候，往往是由我们人来到做出发点，所有环绕着我们的那些环境的东西，没错的，关心我们环绕着我们的东西，为下一代着想，没错，但同一时间基督徒的角度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角度是看到的是，这个是一个受造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属于上帝受造的世界，是祂来做核心，他才是核心的关注。这个图，这个卫星图片是2012年年尾的时候，那个 Hurricane Sandy 那个台风飓风山迪 ,OK?其实呢，如果我有个 pointer 的时候呢，我正正是在 Sandy 的字那个位的，当时是 Jamaica, 牙买加。当时其实我是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有成70多位的不同的弟兄姊妹，由非洲、由亚洲、由欧洲、北美洲， 这个地方而来。而当时正正就是除了那边大西洋海岸之外，大家如果你 有印象的时候，纽约市连地铁都水浸，有几个的城区是完全因为那些 tidal wave 的缘故，就是那些涌入来的水缘故，是你要见到下面 一灰沙一带，是这些全部冲走了的。其实在 Queens 这个地方， Queens 那个 Queensbrook 这个地方，大家有机会你尝试一下，原来是很大件事，那里是从未试过。当时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正是在牙买加这个牙买加这个地方，在洛桑运动的那个带领底下，有一个聚会，有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那个关于关爱受造世界和福音的关系的一个会议。在中间我们有一个宣告，有一个行动的纲，有一个呼吁的行动。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的时候，我可以将这个文件可以给大家看看。但是这个聚会是基于一个的前设，这个前设是在2010年的时候，世界洛桑运动第三次大会。洛桑运动其实是葛培里牧师、史托德牧师在41年前在瑞士洛桑召开一个大会，号召全球的福音派信仰的教会机构去正视究竟福音和社会的关系，一个运动。40年已过，第三次的大会就在2010年举行，在开普敦。开普敦有一个的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叫做开普敦承诺，是一个很长的文件，是讲出究竟福音信仰里面究竟我们信些什么，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由我们信，我们爱我们的上帝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去到爱这个世界。在中间有一个这样的宣言，有一个这样的宣告，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就不能够和我们所作所为和这个地球的关系来到分开。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的话，这个是福音的核心来的。耶稣是主就是宣告包括地球在内的福音，因为基督耶稣的主权是在一切受造之物之上，故此关爱保育受造世界就是在基督的主权范围的里面一个的福音议题。哇，福音是一个福音议题，基督的主权，你有没有夸张一点讲这件事？不是啊，如果大家看清楚圣经里面那个整个描述的话呢，这个图画是很清楚的。好可惜今天我没时间跟大家看完66卷圣经，由创造去到新创造，盼望迟些有机会，现在跟阿轩牧师都有机会来到去探讨，有没有机会在大家的中间来到有一个科目，在那个秋季的时候跟大家慢慢用英文讲 unpack 这个 storyline 究竟是什么回事。但是今天没时间之余，我要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哥罗西书一章15-20节，一段很澎湃很震撼的一段经文。我读起上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水过鸭背地读完就算。这段经文讲到基督是谁，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我将经文这样编排呢？其实有个原因的，因为其实这段圣经有抱歉，因为要这样编排的缘故，可能字体比较小一点。这样编排的缘故，因为这段的经文其实那个文体是一首诗来的，而这首诗歌呢可能用中文呢都比较难去看到里面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呢抱歉，我也都用英文的版本来到去给大家见到这段经文。要去再分析的时候呢，我会见到其实有两个大，有三个大的段落。我会见到这三个大的段落，头一段15至16节，17至18节的上半节呢是第二个段落，然后18节的下半节去到19至20节尾呢是第三个段落。或者可以这么说，如果用希伯来或者用圣经那些诗歌的文体的时候，你会见到呢我特登在旁边写着呢1A1B 中间是2，这个是很所谓很普遍地是一个三文字式的一个诗歌的题材来的。希伯来这个哥罗西书这段的段落中间，它第一和 1A 和 1B 之间呢 是分享了一些很得意彼此共有一些的特点的。譬如说一开始两段都用它是 He is， 如果原文的时候你都提到有首生的 Firstborn， 亦都多次提到 for in him, through him, 透过佢，呢位佢当然我知道是耶稣基督咯。呢段经文咁样去俾我哋见到嘅时候，原来头嗰橛一 A 嗰度系讲紧现有嘅受造世界。呢、这个现有嘅受造世界系透过佢由耶稣基督而做，亦都为咗佢而做。第三个段落或者话一 B 嗰段咧，系讲到新嘅创造，嗰、那个已经系上帝和好咗嘅一个创造，亦都系呢位耶稣基督开始，亦都系由呢位耶稣基督去成就嘅呢个受造世界。呢段经文嘅里边咧，其实咧。前一路成段的段落呢，除了这样的段落这样 分别之外，我们看到很多是一个很震撼的图画，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他用了很多的方式讲耶稣是谁的。第一，他是那位首生的，第一个首先出来的，万有都有他透过他而做，他是万有之先，所有东西之先已经有在这里，他是教会之首。这个讲法继续去讲，他是所有的东西开始，他是首生，他是居首位，他是行头那个。在这样 的图画底下描绘出来，其实这个图画是一点都不简单。在我们今天去讲到耶稣基督是主呢，我们往往就啊是啊，耶稣基督是主，好一声就啊是了，好像一个宣称这样。但是在他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保罗写这卷书信的时候，这样来到去宣称是一点都不简单的。他提到耶稣基督的至高无上和核心的地位，而这个核心的地位，无论是在已经有的受造世界或者将要来复活的世界，都是这位耶稣基督是万有真正的主宰。讲这段说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的场景的。当时保罗写的书信给那些不同的教会去收取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是面对了两个很大的力量。第一个是凯撒 Caesar， 罗马的君主。而这个罗马君主不是只是代表政治的权势的。我们今天将政和教分离了，或者甚至政教经济全部分离了，每一个地方好像有它各自的运作。在以前的时间，其实这件事都是直到三四百年之前都是先是这样的。在以前的时候，他是罗马君主，但亦都是整个帝国宗教的元首，他亦都代表着操控着整个帝国的经济的命脉。所以挑战凯撒不是只在宗教上挑战他，亦都不在政治上挑战他。另外，当时的人面对的亦都是一个满天神佛的时间，可能大家认识这些名字，这些宙斯、阿波罗这些名字是这些什么来的呢？宙斯、阿波罗其实是当时罗马或者希腊的时代他所敬拜的神 the gods。 宙斯是他们的神话里面最大的、okay? 阿波罗也不小的，他是太阳神。但这些 gods 众数、是代表着什么呢？这些大大小小的神明其实代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诉求，不只是宗教的，这些是跟他们的政治和他们的整个经济是连接在一起的。宙斯、阿波罗甚至很多不同的这些神灵，是代表了生育，代表了生产、修成，代表了平安。正面挑战说耶稣是主的时候的话，不是只在宗教上挑战这些权柄的，甚至乎连对经济、连生活、政治，如果基督徒是宣认耶稣是主的时候的话，那些东西都要颠覆的。其实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位创造万有之主。哥罗西书这段经文很清楚，他一次再一次地为到说万有，而且是不厌其烦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通通都是，都是靠他。英文或者是原文的圣经是 in him 被造，藉住佢 through him 被造，甚至乎是为了佢的缘故被造。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原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造。当然大家 坐喺度喺作为基督徒嘅身份去敬拜，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啦。但你有冇谂过我哋出生个原因都系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啊？有冇谂过原来一只雀鸟之所以可以喺度飞，佢只能够飞系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啊？有冇谂过喺温哥华东端瞓喺街边嗰个嘅露宿者，或者嗰个妓女、那个吸毒者，无论佢做啲咩衰嘢都好，嗰啲唔好嘅都好，佢之所以出生系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因为耶稣佢之所以出世，佢之所以喺度，嗰啲嘅森林、嗰啲嘅海里边嘅鱼、好靓嘅山。一切一切的东西都为了他的缘故而被种。圣经诗篇24篇这样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 所有的所住的，都属上主，都属耶和华。而这位的耶稣基督，万有都透过他而被造，新的复活的受造，那个新的 new creation， 新的受造世界，因为透过他而成就，他将两样两下维系着一起。圣经里面他在那个中文圣经呢，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万有也靠他而立呢，其实那个翻译就未必很明显地讲出来，但是那个原文里面他将那个图画画出来的时候呢，他原来将这个的现有的世界、现有的受造世界和将要来的新的创造 hold together， 维系住一起。他没有放弃到现在的世界，现在的世界会将来会在基督的里面来和好。大家要留意二十节，刚才弟兄大诗歌的时候好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要受苦，为我们流血受罪。但在这里请大家留意，圣经讲的说话不是我讲的说话，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不是单单只是为人而流，他是叫万有都可以得以与他来和好而流。我所见到耶稣基督那个所做的事，是比我们平时所讲的是更加阔、更加深、更加大。没错，耶稣基督的血为我而流，没错，要 affirm。但同一时间，圣经我哋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所做嘅，佢所十字架上面所流嗰个血，成就嘅一切，所涉及嗰个影响力，为咗个缘故系万有。耶稣基督所见到、所做嘅，俾我见到呢段经文。但呢段经文咧，好有趣地，有第二个层面俾我哋见到啦。原来我哋喺中间嚟嘅。这个是需要去解释一点，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特别是新约的时间呢，我就往往会可能是就这样字面看完就算数。但是原来当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很多时候旧约里面的记载，用英文说已经 assume 了，其实 OK， 就是说里面很多时候提出一些图画的内容，所讲的一些用词，往往在背后是带着很多旧约会有的理解，又仿似大家可能 手上面有一些手提电脑，是不是那些平板电脑或者手机，或者甚至乎电话、电脑的 desktop， OK， 很多 icon 的，是不是你用那些 apps 那些 icon， 你当你一 click 的时候就会有一样的弹出来，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立体一点，就不是在你的 面前 你在个 screen 里面弹出来，而是你一按的时候噗，有个不同的图画是弹出来的，在这里就发生这件事了。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位爱子是不能见的神的形象的像，当他们要看去听这段，其实主要是听，因为当时 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是人人都可以今天我们这么幸福人手一本圣经的，主要在教会里面是宣读出来，他听的时候他听到了什么呢？除了听到耶稣基督是那位全能掌权的位，所有万有都是受过他受造的位之外，他们见到这个图画 Image of God， 神的形象，当下一个图画弹出来噗一声，一带就带着他们去了创世纪， 創世嗰個嘅圖畫裏邊。當佢講到神嘅形象嘅時候，佢會諗到邊個咧？亚当，他看到亚当在这个图画里面，在耶稣基督所做这个世界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之余，在里面他看到人类的中间有份的。原来在这里另外有另外 一个图画 firstborn 首生的，已经打出来了。其实他们会看到这个词汇的时候，有另一个的 pop pop 走出来 pop 一声，首生的是讲哪群人？除了耶稣基督是首生，没错，但是这个词汇本身，这个概念，这个图画本身弹出来的时候，讲到以色列。因为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提过，以色列是他的首生。跟着在新的创造那段，又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些死里复活的人的首生。另一段圣经讲到，他是睡了的人的初熟的果子，是不是？在耶稣的里面，同死同埋葬的人都在这个图画里面。哪些是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的人？同复活的人？哪些？哪些人？就是大家受了洗，受了水礼，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效忠于他的人。如果将这些圣经的教导将它摆成一个图画的时候，在一个创造的里面，亚当是神的形象，是神安设在这个地上边为代表他掌权、代表他统治的代表。在亚当的里面，他虽然犯罪 ，OK， 但亚当里面神选召以色列这个群体、这个民族，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严格来讲，甚至乎可以咁讲，用我哋现代嘅俗语，以色列人其实系人类一个缩影，表达紧究竟人类系点同呢位耶和华上帝去交往，佢所有经验都系，佢所有经历都系。但喺新创造里边，呢位由基督，因为佢嘅成为肉身，佢嘅生活、生命，佢嘅死、佢嘅复活、佢嘅升天，新创造系开始咗噶。虽然是未完工，开始了，他是那位真正的神的形象。除了哥罗西书这里讲到之外，其实希伯来书有提过这件事。而在基督的里面，这个真正神的形象的里面， in Christ， 我们作为教会是神的子民，同样是祭司的国度。又是再一次，当我彼得前书这个说话讲出来的时候，出埃及记那个图画又出来了。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年的身份一样，用现代的讲法是，我们其实是新人类的缩影来的。在基督的里面是新造的人，是 new cre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新人类的那个缩影。我们这群的人，上帝已经将这个世界，这个受造世界交托给我们，我们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代表着上帝。不是很复杂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代表着上帝在这个地方管治。当然我们很可惜见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关系，我们本身和上帝自己的关系，我们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和其他受造万物的关系，有一个特定 的关系中间的。这个我不能够今次很详细地讲，但是整个受那个创造的故事的里面，给我们见到我们人身处的关系里面是有几个职能的，是一个的管治，是一个的祭司，是一个的君王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的 犯罪其实主要是否定了这个是我们上帝面前的一个身份，一切就变得凌乱，一切就变得败坏。败坏的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呢？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的，当人不承认上帝的时候，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的时候，跟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败。但是这个关系不单破败，不单止停在人与人之间，更加连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都要消灭。 3500年之前有没有能够想到海里面的鱼都可以没晒的了，今天发生着。这些可能是视乎大家怎样看，但其实气候变异 climate change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样翻译，其实是不是气候变化现在才发生的，其实不是、okay? 但是现在是特别在过去的150年里面因为那个缘故真的发生着，是很高速地发生着，很极端地发生着。这个我不详细交代，但是知道大家其实知道发生着什么事。但是一个图画，原来这个是2011年一个研究，排放最多的国家或者群体它受害是最少的，反而反过来排放最少这些温室气体的国家或者群众，它们所受的影响是最大的。不要讲到这么远这么大，好像讲到好像全球性的东西，讲下近身少少，埋身点得，讲到食，中国人最喜欢食。一公斤的马铃薯和一公斤的白米其实要用多少水来到种出来呢？给大家个数字，大概120公升就是马铃薯，大概3400公升就是米。可能他不想我出来，因为这个是很震撼的图画。大家 很享受安格斯牛肉牛扒，是不是？一公斤的牛肉是13600公升的水，或者你熟悉一公斤的牛扒就已经足以让你可以揸到256公里的距离，或者拿着个100W的电灯胆开足20日的能源。讲到很大， OK， 这个是个水族人或者其他的族人。其实我们生活的里面很多的都有些不同的足印的，这个是碳足印，食物的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即是那个影响或者所要需用的东西。这些都不是叫大家不要再吃，不是。给大家的图画就是说，这些水足印、碳足印加埋晒，包括我们的生活 所要用的东西、居住的环境、所要的拿的全部加埋晒，不用钱或者不用金钱来衡量，用一个足印来衡量。比较公平，不过需要一个很复杂的计算系统来计算。OK， 给大家一个图画，大家大部分都是香港来的，5.4 个 hectares 是公顷。OK， 就不是一个一亩，不是个 acres， 是 hectares， 就大很多的。OK， 加拿大人多一点 6.4、美国人再多一点、已经少了，其实四年前是9的，其实现在7.1 7.17 7.2， 全球平均数都 2.7。 OK， 什么回事呢？这样 OK， 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概念，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好像我们加拿大人这样，全世界70亿，好像我们加拿大人这样去生活的时候的话，我们是需要3.6个地球的。即使全球人均是2.7个 global hectares，全球人均都已经用紧超过50% overdraft 噶啦，而家我哋用紧1.5个地球嘅资源嘅，而家呢一刻，栖息地破坏、生物灭种、气候变异、土地土壤、水资源，俾大家知道咧，未来嗰20年嘅里边喺南亚地区，起码有8亿人会争水用，因为喜马拉雅山嘅冰河慢慢消失，发生紧噶。其实而家全球有害毒料、毒化，包括好多人民嘅环境，因为咁嘅缘故破败。好似好多唔好嘅消息系咪？好似嚟紧啊，打到嚟咁样。上帝佢自己嘅故事由创造去到新创造，话俾我哋听，冇错，嗰个而家人类嘅实况，但系佢俾我哋见到系有希望嘅。他的故事不是就这么完的。在基督的里面，现在现存的受造世界和将来上帝其实已经成就了和好了那个新的创造，是拉在一起，他维系着一起。而且如果大家留意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要读下去，okay？ 呢段经文继续读落去嘅时候，话佢哋而家所领受呢个咁澎湃、咁大嘅一个图画，耶稣基督系边个？呢个福音呢个嘅核心嘅内容，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嗱中文圣经系普天下万人，但嗰个原文咧系万有 ，every creatures under the heavens。吓，你向树嚟到传福音，向山嚟到传福音，唔系福音唔系净系讲噶。等我提同大家睇睇一个图画。当我哋人类系代表上帝去管治呢个大地，系佢嘅王，系佢祭司，喺一个祭司嘅国度，喺基督嘅里边，我哋要活翻出基督掌权个实况嘅时候嘅话，个福音嘅宣告就系、是、嗱，如果褪翻一步嘅时候，福音嘅宣告喺当日罗马帝国嘅时代、早期教会嘅时代，佢哋宣告嘅时候 ，Evangelion 好消息 Gospel 呢个字。是其实宣告当时罗马帝国皇帝打胜仗登基等等，好嘢，终于有天下太平日子了，安定繁荣，所以凯撒是主，是救世主，他是 Son of Gods。 但是基督徒怎么宣告啊？基督徒宣告一个相反的好消息，一个 counter gospel， 凯撒不是主，不是救世主，是那位死里面复活了被称为基督的耶稣才是。正面咁挑战紧凯撒，正面咁挑战嗰啲嘅宙斯、阿波罗嘅权势。呢、这个上帝嘅国度已经喺耶稣嗰里边降临，耶稣先系主。当然跟随佢嘅人罪得赦免，属于耶稣嘅国度已经降临喺中间。但系最紧更加重要嘅就系，原来呢个基督嘅宣呢、这个福音嘅宣告，唔系净系一个单纯宗教喺灵性上嘅宣告。如果我哋睇得清楚头先嗰个约翰加利人嘅宣告嘅时候嘅话，福音嘅涉及嘅层面系远超过个人私人嘅个信仰，福音更加系一个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甚至乎整个受造世界有关嘅宣告。因为耶稣是主。如果将福音摆咗喺旧约嘅盼望同新约嘅环境里边去睇嘅时候，福音其实应该系咁见到嘅。今日主耶和华上帝已经再一次我哋中间作王。但这位王是确实藉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彰显出来，他今天已经在天上的王座里面掌权，他应许会再一次回来，在那天回来之前，我们一起来到宣告和活出这个的新秩序 New Reality， 他掌权的 New Reality。 再不是只发生在教会里面，只是报道会里面讲的东西，而这个超挑战着所有过去今世的政治、经济、宗教 的权势，当然跟我们的失落有关，但不是只指我们个人的失落。当然跟我们同上帝和好有关，但不是只跟我们同上帝和好，是讲到人同人的和好，人同地的和好。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将整个的受造世界，无论是现今的受造世界，以及将来要来的 New Creation， 维系着一起。用回我们通常想的方法，我们蒙召称义得拯救，往往我们会觉得只是跟我自己有关，跟我的三位上帝和好。但是其实如果你正面将整个福音整全一点看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上帝的里面重拾回、回转回去回我们在受造世界里面上帝摆我们的位置，我们是他的君王和祭司和先知。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活回出来的是指向 Shalom 平安。但这个平安呢，就不只是心里面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指到神和人来到和好，人和人来到和好，人和地来到和好，无论旧约的律法以及新约的图画都是这样讲，一个整全的平安。这个平安不只是心里面没有争斗 peace 这么简单，这个平安是涉及到有一个整全的安康，有饭食，有衫着，有屋住，犹太人很实际的，也包括公义，包括诚信。当人和神来到和好，人被带到神的面前，当人和人来到和好，人中间的冲突止息，公义在这里发生，人和地来到和好， 的时候， Shalom 就会发生， Shalom 就在我们中间。而这个盼望是将来上帝耶稣基督新天新地降临在人间的时候，就好像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地上啊，行在地上。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我盼望给大家见到，其实我都不是去跟大家去宣传一个环保的神学，甚至乎不是一个所谓关爱受造世界圣经神学根据一个 biblical case。想跟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上帝受造世界里面历史里面的主权的行动，是他整全的使命，是他的国在他的受造世界里面的运行，是上帝自己的故事，我和你都在里面中间。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扭转了我所有的视野，甚至乎应该讲是 reframe 了我怎么看这个世界。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的使命，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全力忠心地参与在他在世界和人类历史里面不断施行着，要拯救整个受造世界，令整个受造世界得以更新和好，这个的工程，这个就是那个使命，我们称之为整全的使命。有位神学，有一位圣经学者甚至乎这样摆，他说神的子民的使命有五个记号。当然福音讲述一个整全的福音， evangelism， 教导门徒成长，但还有 compassion， 在人有需要的时候供应服侍， justice， 挑战一些不公义的 structure， 要让那些暴力止息，要让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与社群之间彼此和好， justice， creation care， 关爱受造世界。你会见到，我们见到是那个福音 teaching 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compassion， justice，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creation， 将人带回土地，带回人所做神所做的受造世界中间。所以刚才讲那么多的东西，是不是想邀请大家做一个绿色的基督徒呢？当然不是啦。我盼望大家见到是一个，我们是做一个以整全使命为念的基督徒。以一个整全使命为念，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个人或者教会，都是上主这个将要来临的国度一个的记号。记号啫，不是全部。不是我们去完工，是耶稣基督去做完一切的事，但我们毕竟是一个记号。记号是什么呢？可能是不是插个旗仔，可能是举个例子，大家在街那里，你望到麦当劳那个的商标，一个大的 M 字，你远远望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间麦当劳在那里，跟着你脑海里面想到什么？汉堡包、奶昔、薯条，基本上你觉得好不好吃，到你起码你会当下这个就是记号。被我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只是表示到少少的东西，但你背后你知道里面代表着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图画，甚至乎用记号呢，其实这个都在罗马书里面提过的，受造之物其实切望等候着神的众子。这个神的众子在前后文的时候，我很清楚是其实是信了耶稣在他里面的所有的人， Daughters and sons of God，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很期待上帝几时会回来，很期待他妈妈爸爸几时带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一样。我记得自己小个的时候，在香港居住的时候，在铁闸后面等着爸爸妈妈回来，就是这样了，不够高爬着，哇几时回来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受造之物切望， eagerly expect， 记号也都好像一个窗门窗户，出面好靓噶啦，温哥华好靓，一个嘅山，一个山有水，城市嗰个嘅 skyline 好靓。但系咧，我哋未必好可能 show 晒俾人睇，但系我哋就好似一个小小窗户，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系一个小小窗户，将出面好靓个景一小小部分 向世界嚟到展现，世界就会透过我哋见到出边系几靓，耶稣基督掌权嘅实况会系点样？呢个就系记号嘅意思。世界保育受造世界喺基督嘅主权范围里边嘅福音议题，大家好清楚啦。今次，故此如果呢三方面，个人、社会、受造世界都受到罪嘅捆绑、破碎、受苦，呢、这个福音、神嘅拯救、神嘅工作，亦都喺呢三方面嚟到发生紧，亦都系神嘅子民要承担起一个整全使命嘅一部分。我哋做佢嘅国度嘅记号。啊，时间关系咧，可能冇办法同大家去 go through 好多。我有啲嘅对，即点样去活出嚟咧？咁可能提几个啊。真系用一个祈祷嚟到开始，上帝啊，你摆我哋喺呢个咁美丽嘅地方，喺呢个位置，可能系呢个城市，可能系你工作个位置，你想我喺呢个地方，我可以为你嘅受造世界做啲乜嘢咧？第二件事，其实头先听到好多好破败，好多好似好多大规模，好似我哋少少 small potato 根本做唔到任何嘢一个嘅情况，但系头先提过好多嘅盼望。耶稣基督会再一次会扭转嘅时候，新天新地会降临人间嘅时候，咁会点咧？基督徒可以带住嘅系一个嘅盼望、hope 同 joyful， 一个嘅欢欣。无论环境几困惑都好，几困乱都好。第三个方面咧，其实千祈唔好好容易走去批评决断其他人。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佢自己小步嘅部分。我哋每一个人就由自己小步开始，唔好咁 judgmental， 唔好僵化。我哋冇个 checklist 俾大家，你做晒呢啲，我就系一个环保嘅基督徒，冇呢回事。不过有几样嘢其实可能都 suggest 大家谂下睇下嘅。其实我哋住喺呢个地方，其实好美丽。头先提过啦，其实温哥华或者 BC 省南部呢个南 BC 省呢个低陆平原呢个地方咧，系好特别嘅地方嚟嘅。我等下会再提少少。我哋可能要需要睇我哋呢个所居住嘅地方，认识下。啲树木、啲花、雀鸟系咩嚟嘅咧？咩名咧？有个具体嘅认识嘅时候，你先开始会去欣赏、去爱护呢个地方。唔好讲得咁远啦，唔好讲菲律宾，唔好讲非洲，睇翻呢度，关心你而家上帝俾你所身处嗰个受造嘅世界。大家知唔知道？其实原来我哋喺温哥华，特别系呢个 Delta 三角洲温哥华 Richmond 呢个地方，其实系。一个世界叫做 Ramsar 西，是一个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即是国际重要的湿地。这个不是普普通通一个的地方咁安可以，是有经过一连串的平核而出来的一个的 destination 嚟噶。其实喺这个地区里边，每一年有至少有五十万只嘅候鸟是经过这个地方的。千祈不要睇小我哋可以做到乜嘢。我哋嘅 impact 係好大嘅，淨係就係加拿大境內，我哋自己加拿大聯邦政府、省政府都有咁嘅所謂 destination， 喺從橙色嘅地方，係加拿大聯邦政府規劃咗呢個地區一個叫 important bird areas 嘅地方嚟嘅。其實認識嘅地方，去了解究竟我哋食嘅嘢或者用嘅嘢嘅來源係點樣，呢個好重要。大家知唔知道？我而家本身都系啲电子嘅零件，电子嘅一啲嘅 gadget。呢啲电子嘅 gadget 嘅里边，往往系用好多稀土 rare earth。世界上而家80% 嘅稀土系由中国嘅内蒙古出产，每一吨嘅稀土会产生30吨有害有radioactive， 即系辐射性嘅一啲嘅废水。究竟几大的影响呢？我还没讲其他的东西，食物我所用的东西。如果想知道食物的时候，可能自己亲手种少少，第一身第一手去认识一下原来种食物的一个喜与乐、悲与爱、收成和失收那种这样的不同的不定感觉。认识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不会再浪费食物，我们更加清楚究竟我所身处的地方。其实卑斯省是一个好即系我哋所生长嘅地区，嗰、那个嘅生长期好长，比加拿大其他地方好长。认识究竟我哋嘅垃圾去咗边，睇清楚我哋呢个用完即弃呢种文化， 減少循環再用，嗱唔係 recycle，OK？ 我冇擺 recycle 喺度，因為其實係啊 ，recycle 都係好事，但其實 recycle 唔係嗰個方法嚟嘅，減少用可以再用翻嘅就再用翻佢。我哋而家用啲膠樽啊啲嘢 recycle， 其實唔係 recycle 嘅，只係 downcycle 嘅啫。兩三個 generation 之後，佢就會去咗 landfill site 噶啦，係 recycle 唔到嘅。不要做盲目的消費者，廣告或者 software 的 update 究竟是不是令到我們需要經常換一些不同的東西，買不同的東西呢？我們很多的 stuff 在我們的家裡面是不是真的需要的呢？有一個課題呢，其實今天沒有機會跟大家去詳細講，是另一個課題，另一個 Sabbath 安息的操練，限制、停止、欣賞、感恩，看看我们日常的生活模式，揀屋住怎么揀呢？是不是要越住越大的呢？公共政策，我高兴今天弟兄又 是在 政坛上面有参与的，这些这样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很重要 的实践，也支持那些在專業上來要保護受造世界的機構的工作，無論他是不是基督徒都好。其實教會都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時間關係不阻礙。上帝將臨的角度，這個的記號，你和我都有份。盼望大家見到這個圖畫的時候，今天開始去想一想，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面，我自己由哪裡來可以開始。我一起低頭祈禱。天父，求你給我們有一個的你的視野，你怎样看这个是你所做的世界的事业。耶稣基督，你是所有的王，无论见到不见到的，你都在中间掌权。新的创造都由你来开始。求主帮助我们看清楚 你的心怀。看清楚你的子民，你希望你的子民是怎样去活出这个新的秩序。求主帮助我们，奉主名求。